里白白的圆圆的是什么东西？ 先生，这是中国的汤圆，可好吃了，尝一尝吧。 OK。 买汤圆买汤圆，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，一碗汤圆满又满，三毛钱呀买一碗，汤圆汤圆买汤圆，汤圆一样可以当茶饭。汤圆汤圆卖汤圆，汤圆一样可以当茶饭。卖汤圆卖汤圆，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，一碗汤圆满又满，三毛钱呀买一碗，汤圆汤圆卖汤圆，公平交易可以包退换。嘿汤圆汤圆卖汤圆，公平交易可以包退换。 Hello 小哥先生，你的汤圆 very good， 味道顶好。 先生您过奖了。 我想再多买几个好吗？ 好嘞，我这就下锅。 No 我要胜利，我要带到 ABCD 世界食品科研中心，用显微镜仔细观察研究。 汤圆有什么好研究的？ 这汤圆外边没有缝，那汤馅是怎么进去的呢？真是不可思议。 买汤圆买汤圆，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，要吃汤圆你快来买，吃了汤圆好团圆。汤圆汤圆卖汤圆，慢来一步只怕要卖完。汤圆汤圆卖汤圆，慢来一步只怕要卖完。